This is Mary's neck. These are her feet. These are Tom's arms. These are his legs. 读完了课文，让我们一起进入句型浏览。 Pattern drills, pattern drills. 在今天的句型浏览里面呢，我们将讲到这样几个句型，是我们从这个 Talk about the pictures 里面摘出来的，大家可以参看我们的课本第30页。那么在第30页的第一个对话里面呢，他说 Look at number one, is this Mary's head? 或者是复数的形式 Are these Mary's ears? 分别涉及到 Is this 和 Are these 的用法。再来看看，如果问这是谁的胳膊，我们怎么说？如果是单数，就要说 Whose arm is it? 复数的形式呢，则是 Whose arms are these? 同样，我们可以接着问 Whose shoes are white? 谁的鞋是白色的？如果要用单数的形式呢，说谁的衬衫是白色的呢，则要是 Whose shirt is white? 如果要问啊，玛丽的裙子呢？What color is Mary's skirt? 总结一下，在今天我们的句型浏览里呢，主要是带着朋友们复习了一下 is 和 are 的一些用法。接着，让我们跟着节奏来练一练这些句子吧。 Chant, chant, now let's chant. Chant, chant, now let's chant. Chant, chant, now let's chant. 动起来， 说吧。 Is this Mary's head? No, it isn't. It's Tom's head. Are these Mary's ears? No, they aren't.They are Mary's eyes. Is this Mary's head? No, it isn't. It's Tom's head. Are these Mary's ears? No, they aren't. They're Mary's eyes. Whose arm is it?It's Tom's arm. Whose feet are these? They're Mary's feet. Whose arm is it? It's Tom's arm. Whose feet are these? They're Mary's feet. Shoes are white. Mary's shoes are white. Whose socks are gray? Tom's socks are gray. Whose shoes are white? Mary's shoes are white. Whose socks are gray? Tom's socks are gray. What color is Mary's skirt? It's black. Are Tom's shorts black too? No, they're gray. What color is Mary's skirt? It's...Black. Are Tom's shorts black too? No, they're gray. 我是 Scotty. 我爱北京. Now, here's Scotty in Beijing. Scott 拿出自己家里人的照片给他的朋友看。 Look at this picture. It's a picture of my family. The boy is my brother Jack. The girl is my sister Mandy. Jack's hair is short. Mm-hmm. Mandy's hair is long. My brother has black hair and brown eyes. Oh, my sister has brown hair and black eyes. Mm-hmm. She's a lovely girl. Yes, she is. You know, Jack's feet are really big, but you can't see his feet in this picture. Mm. 在我们进行下一个环节之前呢，我们想还是请朋友们跟着曲刚老师来练习一下发音。 曲刚支招。 下面这个音是 I 啊，那个就那个写法是小的 I 啊。它的发音呢，我们中国同学啊常常把它发成是一啊，我们常常把它发成是一个短点的一，那么长点的一呢就是后面带两个点那个。其实它的发音不是一，它是比一呢再张大一点嘴唇，有点像 I 的音，但是又不能发成 I， 如果发成了 I 呢，它就是小 I 的那个发法了，所以它是呢听起来像 I，但实际上发的是一，那么它比那个长的一啊要短啊。我们来念几个单词来感觉一下啊。那么仍然那个副词啊，不要念成 still， 而念成 still。那么男他的那个宾格啊，不要念成 him， 而念成 him。那么生活应该念living， 变成 living 啊。那么 do 的过去时态念 did， 变成 did 啊，念成 did。我把这几个单词啊再念一遍啊 ：still， living， him， did。 在今天的学习中呢，我们学到了这个描述哥哥姐姐长得什么样子的一些说法，同时呢，我们还进一步巩固了怎么使用 is 和 are。好，现在呢，让我们一起走进考考你，该您试一试啦。 Now you have a go。 在考考你的这个环节中呢，我想请朋友们看第29页的图，一边看图一边注意听，来回答我提出的一些问题。好，请注意第一个问题。 Look at number 3. Are these Tom's eyes? 第二个问题。 Look at number 4. Is this Tom's mouth? Number 3.Look at number 9. Whose hands are these? 好，考考你就进行到这儿。下面还是让我给大家来留一些作业吧。 Homework, homework, homework for you. 在今天的作业中呢，请朋友们参看第29页的图，来做一些问答练习。第二个作业呢，还是想请大家背诵一下我们第二课的课文，也就是 Brother and Sister。 大家完成了的作业呢，可以寄给我们，来信请寄建外大街14号，我们的邮政编码是100022。好，盼望着您的来信。 OK, listeners, Bye-bye. See you next time on Teach Yourself English. I'm Scott. Goodbye. See you next time, friends. Bye. 张道真自学英语讲座教材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教学广播，有线调频99.4兆赫。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教学广播，有线调频99.4兆赫。 Beijing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Classroom on the Air, Cable FM 99.4. Publish English. English. Английский язык. English. 张道真自学英语 Teach yourself English。 本节目由北京市民讲外语活动组委会推荐播出。 This is book two。 张道真自学英语空中课堂金杰主讲。 听众朋友们好，欢迎来到自学英语节目。今天我们讨论的课文是第五课第二部分 Section B。 我们现在和往常一样先看一下生词 New words。 New words, new page。 今天的生词有哪些呢？因为课文是关于 Captain Allison， 所以呢我们第一个生词就是船长 Captain Captain 船长。第二个生词邻居 Neighbor。 Neighbor 航海 Sail。 Sail 港湾 Harbor。 Harbor 曾经航海 Has sailed。 Has sailed 大西洋 Atlantic。 Atlantic 看看我们就这么读着已经游历了一大圈了。现在我们看一看 Captain 是船长，因为我们课文讲船，同时他也说是机长，在什么地方用呢？比如说飞行航班飞行的飞机上，飞机上也有 Captain， 那时候就叫机长。然后呢我们有航海的 sail， 这个定义就说明 sail 是个动词，但是一定不要忘记 sail 同时也是名词，而且用得很多，我们一会儿在课文中都可以注意到，比如说它的船名叫 topsail， 那里的 sail 就是名词。 harbor 是港湾，和 neighbor 一样，注意到了这个拼写很有相似的，这些都说明它们是名词。 has sailed 跟我们上一课学到的 has got 一样，是用这个 has 表示已经完成的。好，我们看另外一部分，出发 set out set out， 很多，充分的 plenty of， plenty of， 说 say， 说话也说 say， 说也说 say， 啊，有一首歌叫做 see you say me， 就是用的、 oh, yeah, that song, that's an oldie。Oldie but goodie. Right. Oldie goodie. 说是过去的老歌好歌，说说你说我就是这个 say。 希望大家听到以后能够意识到为什么事儿或者什么人感到骄傲。 Be proud of. Be proud of. 比如说一个母亲说我为我儿子感到骄傲。 I'm proud of my son. I'm proud of my son.这就是这样，这个用法。如果说我们明天早上八点钟出发 set out， 我们明天早上八点钟出发 yeah, tomorrow morning at 8 o'clock we will set out。 对，谢谢辛迪照顾了中国人的习惯、 mm-hmm. right. 先说时间，他们一般呢正常的说很常听到的是 we will set out at 8 o'clock tomorrow morning. Right, you can say it both ways. Yeah, in English. 对， 辛迪说 but not in Chinese. No. 辛迪说用英文呢，你可以说 tomorrow morning at 6 o'clock we'll set out， 或者说 we'll set out at 6 o'clock tomorrow morning.、嗯、但是他提醒我，中文我们只有一种说法， right. 明儿早八点半出发。 Right,、oh. but a lot of times we don't really use set out. We、mm-hmm. just use the word leave. Okay. Set out is very formal. I was, 对，他专门提示了一下 ,set out 是指的是因为它是环球旅行 ,set out 正式的出发。一般呢我要走了或者要干什么事就叫 leave。I leave at 8 o'clock tomorrow morning. 我明早八点钟就走了。这个就说明你不是走一个环球旅行，也不是从事一个汽车比赛。好的，我们再看最后两个单词。参加比赛、 take part in 还有比赛，这个比赛是 比赛 is race， 所以我们连起就 take part in the race， 参加比赛。这个 take part in 是一个习惯短语了，就是参加的参加，但是 人们口头上经常说的参加，就说 take part in。 Race 我们一会儿在课文中会看到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比赛，如果光说 race 我们不知道比赛，对吧？ Right, exactly. It's just general. 我们一会儿看一下，现在请 Cindy 把单词再给大家读一遍。 Captain, neighbor, sail, harbor, has sailed, Atlantic, set out, plenty of, say, be proud of, take part in, race. Thank you, Cindy. 单词一记一箩筐。 Tips for words. 请大家先写下字母组合 EA。 今天我们见到的 EA 在英语当中有四种发音，它们是 E A 和 Ear。 有点多是吗？好的，请跟我读 EAEar。 好，我们先看看 EA 发长音 E 的情况，请大家用笔写出下面的单词 Peach, Peach juice, Jeans, Wear jeans, Tea, Black tea,Eat meat, eat meat. 刚刚我们说的是第一号音 E， 接下来我们来听听第二号音 E。 Bread, bread and butter. Sweater, a red sweater.Heavy, heavy rain. Weather, weather report. 这是第二号音 A。 第三号音是什么来着？对了，是 A。 Break, break the window. Great.The Great Wall. Steak, beef steak. 字母组合 EA 的最后一种读法是 ear， 对 ear。 Theater, movie theater. Realize one's mistake. 刚刚我们把字母组合 EA 的四种发音和大家介绍了一下，你还记得吗？是 EA 和 Ear。 如果说你记不住